很多女生幻想爱情永远都是纯纯的、美美的、甜甜的，但是这样迟早是要吃生活的亏的。其实每天努力工作也是爱，到哪里打一个电话报平安也是爱，尝到一块臭豆腐很好吃想带对方去吃也是爱。爱不是只有雅，只有高大上，柴米油盐的那些小事才是普通人真正的爱。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命日的惊喜，你越走越近，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这样，还自私为难着你。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你我会好好你，不会像我这样孩子 圈。看很多的朋友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感觉雾霾了之后呢，可能动不动心情就会不好，觉得会抑郁。我觉得可能是真的，不说别的，每天可能你拉开窗帘看到一片灰，然后有一种天要黑了想要睡觉的感觉，整个人一天到晚都是浑浑噩噩的，这种感觉应该谁都曾经有过。 日月颠倒，梦和现实对调，谁能带我飞越幸福远方？闭上双眼，用心感应，仿佛听得到，是你为我留下的暗号。变成 尽头。最后的诅咒，当我紧握你的手，你是遥远的心火，就让梦想编织望着世界照亮整个宇宙，当你握紧我的手，我便勇敢的心火，和你一起闪耀尽头。 小时候最大的愿望之一呢，就是拥有一台配置很高的电脑，想玩什么就玩什么。现在有一台配置还不错的电脑了，但是它在非工作的时间最常被我用来打字跟煲剧。可能愿望就是这样吧，并不见得总会给你终于实现愿望了的那一种喜悦感。来听爱未走远。 夜有些漫长，情已击碎坚强伪装，轻轻的月光，淡淡的书香，曾经的爱把回忆点燃亮，我从不曾忘，他将你带到我身旁，暖暖的阳光洒落你肩上，有你的天空总是晴朗。 那些抹不掉的过往，到如今仍念念不忘。你说故事里是流年不长，只要相爱 想，朴树有一首歌叫做《我去2000年》，已经是17、18年前的事情了。而谢霆锋有一首《谢谢你的爱》1999，也是18年前的。有一年黎明在春晚唱了一首《Happy 2000》，也已经是17年前了。时间一算，真的很可怕。来听那英《相见不如怀念》。 一帆飞

痛，要怎么解脱？多情的人注定伤得比较多。 如果一段感情没有能够把你变成更好的人，只是把你变得患得患失、喜怒无常，那很遗憾，可能你爱错的人。 抱紧我，就算多一分钟，都不要再让你追风。放不下一个人，那就是定下来的时候。说吧，最奢侈的温柔全部都交给你挥霍，赖着你每一天离不开你，再耽误多一秒都不愿意。我才发现永远有多近，不要逼我先闭上眼。爱情不尽，遗憾的事情，失眠还不可以，不是你。 the first time that I had to donate. It's like a drug that went straight to the vein. I feel a high coming on, and it's all because of you. We could get it going like 1, 2, 3. Put up your hands and surrender to me. I know I'm easy to read, and it's all because of you. I don't care where it's lit tonight. I don't care if it's in or outside. You know what to do. My hidden treasure chest, golden grand piano, my beauty focus EOU. Ooh, you, ooh, I'd leave it all. My acres of a land, by the cheap. It may be hard for you to stop and believe, but for you, ooh, you, ooh, I'd leave it all. Ooh, for you. Give me one good reason why I should never make a change. Baby, if you want me, then all of this will go away. My many artifacts, the list goes on. If you just say the words, I'll up and run. Oh, to you. Over you, ooh, ooh, I'll leave it all. 是否会来拯救我？

手灯的窗，最后唯一的红色到更切。

会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当你行走在黑夜里，看一次不散场的电影，等一个等不来的人，谁渴望谁的新欢和旧爱？当他拥抱赤裸的你，时间就变成了船儿，在海上颠簸摇晃，守着船上的人们。你独自醒来，发疯一样的寻找没有答案，你在黄昏时转身离开，一直到他从流过

一首唱不完的歌。 看他